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昨天这个让大家都心情小小的起伏了一下，因为听说这个隔壁发钱啊， 看着真 就好像在过年的时候你家揭不开锅的时候听到隔壁传来这个肉香的这种感觉。 对呀、 就是羡慕嫉妒恨哈，这个很难形容这种非常酸楚的感觉。香港隔壁的澳门哈，这个这周又宣布今年年终啊又要派现金，这个非常的爽快啊。直接是，而且今年的这个金额好像是超过了这个去年， 永久居民要多。 永久居民要多。这个之前是有一个是每永久居民每人8000，非永久居民4800，但是今年这个非永久居民是上升到了5400，永久居民是多少来着？ 9000块钱。 九千和5400澳门元，这个澳门元跟港币几乎是1:1，那你如果换算成人民币的话，你再乘以一个0.8，差不多呢，也就是就算你不是澳门的永久居民，你只是在澳门的一个学生的话呢，这个在这一周啊，天上也掉下来4000多块钱人民币。然后这个如果你是在澳门工作或者说有这个永久居民的这个身份的话，那就是7200块钱的这个人民币。 没错， 哇，这真是天降横财啊。 而且哈，不仅仅是说派现金9000和5400，还有呢，个人公积金的账户会注资7000块，敬老金呢会调到呢7000块钱，7000块钱一年，还有一个持续进修基金发展计划3年，也就是鼓励大家呢去读书， 读书，对， 上限呢是6000块，还有一个非高等教育书部的津贴，就中学增加到了2000块钱一年，小学是2400，幼儿教育呢是2000块，还有如果说你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话，学生你吃饭还有一些油补，它也上升了，是3000块钱一年。中学生的学习用品都有津贴，调整到2500一学年。幼儿还有小学生2000块，所以有一笔账哈，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今年的这样一个派钱的计划，如果是通过的话，那么明年每一位老人家他可以拿到60000块钱总共。所以 基本上我刚才听这个一个罗列，基本上你在澳门做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除了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做牛做马行业的之外哈，基本上你都属于涵盖到了。然后这笔总账如果你全部把它折合成一次性的这个现金来计算的话，恐怕都要小10000块钱。哇，这真是不少的一笔钱。哎，这个我想大家很多人都跟我一样说，这个澳门它凭什么就那么豪气哈？为什么就可以发那么多的钱？第二，哎，这件事情那么好，为什么别的政府都不这么干呢？这个事儿到底有什么？它就是为什么这个事情哎，好像是一件新闻来着？如果说大家都支持的事情，应该按照常理来说应该早就已经推广开来了哈。那我们先来听到这个澳门的立法会议员哈，欧锦新议员是怎么来看这件事儿。 先问问他到底是社会上怎么样一个反应，目前同意吗？ 一般来说澳门市民对这个现金分享就是普遍都是支持的，都觉得这个是一个舒缓这个民生压力的一个方法，我也认同的，我也支持这个现金分享这个措施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支持这个现金分享这个措施呢？很简单的，就是说过去为什么我们2008年开始有这个现金分享呢？就是因为政府很多的政策措施都处理不了很多的社会的问题，比如说住房的问题啊，那时候叫就业的问题啊，还有就是物价等等的问题。几年过去，政府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呢？看来问题不是减少，而且还是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呢，做这个现金分享是舒缓的市民的不满，也是一定程度上解决市民的这个面对的这个生活上的压力。当然我们不是这样，不是说现金分享就解决一切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当然是作为议员，我们是催促政府改善这个施政，比如说住房问题是很尖锐的问题，我们怎样解决，比如说增加多建这个公共房子，来降低 居民的这个住房的费用啊等等，都是从就从解决角度来说，如果能够从一个政策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这个现金分享就不是那么需要。但是目前的情况来说，这现金分享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政府正是在对很多社会问题都拿不出真正有效的办法的来解决嘛。 嗯，给我的感觉呢，就是说短期之内对于市民可能是能够起到一些稳定的作用，这一点应该是跟香港的社会完全不一样。香港呢也曾经派过一年前，但是当时呢社会上其实是有两极分化的一个观点，甚至是呢收到反对的意见要大过于赞成的意见。那其实这次崔世安他说要派钱，我看到呢起码在这个财政方面是要动用113亿元的收入。 对，应该这样说吧。香港和澳门这个现金分享的情况是不同。香港可能它的人口基数比较大， 嗯， 所以哪一年它也曾经试过一年派的现金分享的时候呢，就它拿了一个财政盈余的很大部分来做现金分享，这个就令社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你用这个钱派了给市民以后，对政府的可能其他方面的这个资源的使用呢来说，就是有些影响，就哪个不符合这个作为政府呢应该把一些资源有效的投放在最需要的地方，这个原则。所以在香港来说，就很多人有部分人是支持，但是也有很多人反对。但是问题就是在澳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嗯， 因为什么呢？就是澳门的现金分享，如果说我们已经2013年来说，因为2017年交了9000块，这个没有数据出来，在2013年的这个每个永久居民8000块这个标准来计算呢，都只是花大概40多个亿。50个亿都不到，好像我记得第一周是40多个亿。 嗯， 就是说，如果我们从去年2012年的我们的财政盈余，其实单一年的2012年单一年，我们的财政盈余就9百个亿，9百个亿和40多个亿比较，就是几个百分点。 嗯，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是缺钱。我们不是说拿了这个钱用了现金分享之后，我们没有钱起议员，没有钱做其他建设，没有钱投放在一些真的很需要的解决的贫困家庭那里用。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个现金分享，你说的好不好的，就是一个输完大众对政府执行能力不足的这个不满。再说个好一点的，就是好像一个大公司，他赚的钱拿一部分拿来分红给他的股东，这也是个加大翻起的这个做法嘛。而且作为就是说，如果从还富于民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现金分享是行政费用最低的一个分享的模式。你可以想象，政府如果就投放一些资源去其他其他的这些建设上面，还有很高的行政费用，可能你投放在当做的贫困家庭里的时候，它后用在行政费用上，它可能更多一点。 是，我明白您的意思哈。那其实我们留意崔世安特首的他这份施政报告，还有其他的这个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目前看起来呢，每年我看到的新闻报道是这样写到哈，就是每年施政报告出来之前，市民们最关心的就是今年会派多少钱，反倒是对其他的方面呢，大众是不会投以更多的关注。 这个是不健康的，真的，这个是不健康的，我们也同意。因为一个市政来说，就应该是要关注很多方面，特别对我们议员来说，我们关注很多方面的这些政策的有什么新的政策来协助居民处理这些解决这些生活上的问题啊，政绩的问题啊，公共行政效率的问题啊，司法领域的这改革的问题啊，都是很多方面需要注意的。但是当然了，有了这个现金分享以后呢，确实 一定程度上很多市民就是关心这个多少现金的分享的问题，说这是不健康的。但是我们反过来来想想，一般的居民可能他们对市政方针这个关心的程度，在澳门来说是一般是比较低的。过去没有现金分享的时候了，一般市民根本不关心这个政府的施政。现在有点这个现金分享者，就最少他们也关心这政府。 是 有很多的钱，可能一定程度上也带让他们多注意政府和行政长官说了些什么，什么地方有新的政策。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澳门的立法会议员欧锦新议员。好，这个欧议员的几个讲法我觉得很有意思。第一个说这个澳门为什么不可以，就是像香港，不像香港这样在发钱问题上没有那么多的阻力。哎，理解，主要就是要 钱， 澳门太有钱了，就不在乎这个钱实在太多， 900亿 不缺钱， 只占了 也不缺钱，好像这个也很简单粗暴的一个解释。好， 说起来，香港2011年的时候派过一次钱嘛，当年的财政预算案 6000块。 曾俊华呢，一开始呢，其实并不是说要派现金，而是说注资到大家强基金的这个账户里面。后来呢，就很大的反弹，你不如直接拿现金就好了。 是， 因为 可是在香港确实是。50%以上的人是反对的， 对、 觉得政府非常短视。 对， 我查了一下，当年香港政府的财政盈余哈，一共是713亿港元，派钱呢，它要涉及到370亿元，所以呢，几乎呢是占到当年盈余的一半。 对， 这个对于港府来说呢，本身不能说是构成压力，但是也是说是一笔非常庞大的开支。那拿这个370亿元，你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当时我 就 记得， 就是把这个香港比较比作一个， 你去盖个学校啊，或者去新建个一个医院的，盖几栋楼房啊，居民楼什么的。 在香港那个用钱的那个概念有点不同，就好像刚才那个议员说的话一样，就是因为在澳门呢，如果他派钱的时候，他因为人口比较小一点，就是60多万。比较人口结构比较简单一点，他派了大概7年的钱，加起来也是几百个亿。但是香港呢，你派一年，比方说2011年每人派6000块，已经是将近360个亿的一个量，就是乘数乘起来就是很大的一个数量。然后呢，香港的人口比较多，还有那个规划也比较要详细一点。比方说当时候就是香港同样的面对这个房屋医疗的问题，就是只是钱如果用在这些补贴方面，是对民众比较有一个长远的一个帮助。另外呢，当时候那个香港的那个政治的环境，这个社会的环境也是比较复杂的。你派钱的时候，因为当时候有些新的移民，他们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规定，就是不能够享受这个6000块的一个好处。 但是反倒是早已经移民，不知道哪个国家了，几十年 在 香港你都可以回来， 都可以回来。我有亲戚就是为了6000块过来，这他们我们 补贴机票了。这个 当时候呢，就是那个社会的一个。这个矛盾就比较大一点，所以呢，香港政府当时候呢，这派钱的那个决定呢，当时候有一些大学做了一些民调，就是说派钱之后呢，你对政府的印象有没有改变？但是大概有超过40%的市民认为印象比较差，对， 反而是更差了。 对，因为他们觉得当时候政府就是没有想到更好的方法去提供一些服务给民众，就是派钱，就是一个很短期的一个很短视的一个做事的方法。 这个一个叫做饱汉不知饿汉饥，另外一个叫做吃力不讨好。 对，还有呢，吃力不讨好呢，就是当时候的金权就是行政长官呢，但是在派钱之后，他的名望就是他多年以来最低的。对，所以派钱没有什么好处带出来， 别看香港 矛盾就带出来了。 对，两个都是一国两制之下两个特区，但是社会环境和大家的一个心态方面差太大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钟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赛赛。 咱们很少聊到这个有关澳门的事情哈，因为这个澳门确实跟香港来比的话，它这个体量小非常多啊，五六十万的这个人口是基本上是香港的这个十分之一啊。但是澳门呢，这个名气又非常的大，主要是因为赌场，所以有的时候你想，这个成也赌场，败也赌场啊。这个当然赌场为澳门带来了非常多的这个人流量以及大量的这个经济收入，但是一个副作用呢，也就是这个澳门的生活或者它的经济结构相对来说比较的单一啊，比较依赖这个博彩业的 旅游业 收入，包括这个也其实影响到它方方面面一个政治的结构，包括社会的情形。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应该是如果换到不管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话，都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事情。你每个人突然凭空多了一大笔的这个财富啊，这一定会有一定的这个辩论。但在澳门相对来说，这个波澜啊，相比香港之前的这个情况就会小很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人反对这个意见。 好，刚才我们听到议员的一个说法是觉得澳门人多数是比较赞成的，支持这样一个做法，但其实呢澳门人已经见惯不怪了，就是已经派了七年了，如果哪年你不派遣，反倒 是 说 我相信呢这个派遣呢就是有点麻醉的作用，因为就是我都蛮喜欢去澳门去吃点东西 去 玩一玩的。对啊，不是去麻醉的，就是我跟一些比较有一些新的店，他们卖自己设计的一些产品，他们的年轻人呢，我跟他们谈过，就是他们呢说啊，现在我们每年澳门的政府的收入跟那个博彩业的收入，就每年都有一个双位数字的一个增长，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没有机会，他们不做那个博彩业之外， 不做荷官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吗？ 其他的选择，他们在埋怨就是政府没有扶持其他的行业，比方说他们很喜欢做这个设计的，但是 文创产业， 对对对对对，但是那边的呢政府对这方面的一个帮助就相对的比较小。 所以尽管哈，你看香港和澳门差别大，但其实它社会上会遇到一些共性的问题，比如说年轻人的出路，比如说房屋，比如说医疗，甚至是旅游业，现在面对汹涌而来的大陆游客们，会不会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居民的一种生活环境。好，我马上听到一位澳门的资深的传媒人，他是澳门传媒工作者协会的理事长，他叫做彭矮慈，那他现在是一位自由的撰稿人，他的看法就跟刚才我们听到的欧锦新议员的看法有所不一样，他从历史跟我们讲起。派遣在澳门它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而是连续有七年，那为什么政府一开始会有一个派遣的举动呢？ 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可以回看，它是从2007年的时候开始派遣嘛，其实我们可以再往前头看一看究竟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在2006年底的时候就发生了那个欧文龙的贪腐案，这个是澳门回归之后历来最大的贪腐案。其实当时候爆出来的时候已经很轰动，因为澳门第一个主要官员要下台，然后被揭发出来有很多关于那个政府工程还有土地方面的那个贪腐的案件，然后当时候政府的名望已经下降到一个历史的新低点，然后再到往后一年2007年的时候的五一游行，到时候的民怨爆发出来，参加的人数有超过3000人出来游行，但是很不幸的是当时候警察的手法是有问题，居然会有警察开枪了，进一步去激化了那个社会的矛盾还有情绪，然后就在那一年的施政报告里面，何厚华前任的行政长官就宣布了政府会向市民派发5000元，就是开了一个先例，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底下，政府就确定要向市民派遣，其实是开了一个 当时派完钱对社会上立刻是有反应的吗？就是社会上的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会因为派钱而消失吗？ 其实当时候毕竟是第一次吧，对不对？如果你之前没有收到过这个礼物的话，你就可以说是没有惊喜，对不对？ 对， 他那一年是突然间宣布说要派5000元，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惊喜，因为之前没有见过政府会用这种手法来让市民来分享经济成果吧。我们可以用这个词。 对， 然后在外面的其他地方看来，其实哦，澳门挺好啊，有钱派，对不对？然后所以对民间的一些不满的情绪还是比较能够安抚吧，毕竟是那个高房价高通胀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对那个基层的民众来说。然后但是我们当时都想了啊， 那个其实那个可能是很难回头了，已经可能是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因为他的动机是用来减少民怨嘛，对不对？ 嗯 嗯。 但是他判完钱之后，一些往后的核心的问题，社会矛盾能不能解决？我们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 嗯。 而且我们看见，其实，往后几年很遗憾，我们看见除了拍钱之外，好像政府对于一些，好像是房屋啊、医疗各方面的问题，就是它的那个处理的进度还是比较慢一些， 嗯嗯， 跟民间的期望有不少的落差。 嗯， 新加坡也有没有分红的制度嘛，对不对？ 对。 然后为什么新加坡派就没有问题，澳门派就有问题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那个社会基础建设的，然后市民有没有一个宜居的环境，这个基础的部分有没有做好，我们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不一样。 嗯。 然后而且新加坡也不是直接把钱派到你手中哦，他们是很大的一部分是要帮政府帮你存起来，存到你们的户口里面，等到你们退休哦，或者是在买房的时候买主屋的时候才能够拿来用。其实我们觉得派钱跟那个其他方面，比如说政府要做好其他的方面，教育啊、交通啊、基础啊建设那些，是并不矛盾的。 嗯， 我们不觉得派钱有问题，但是问题是政府现在好像是除了派钱之外其他什么事情我们都没有看到一个蓝图跟远景。 嗯，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问题。而且翠山上任之后已经有30年时间，然后每一年都是这样说，就算他派多少钱也没有用。很多民众的想法是那个你每年派我1万2万好不好，但是他们要房价，以前他们在2004年的时候，他们可以用大概50多万买到一套房子，然后但现在呢，他们可能要用300多万，你可以想想看这个比例， 嗯， 都意味着他们就为了那个供那个房贷，然后要大概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嗯， 对不对？他们 没错， 大概现在可能要超过用20年， 嗯， 30年来还那个房贷，而且他派的钱也不够他们每个月去还那个房贷。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呢，他即使派钱，他对于老百姓，尤其是基层的老百姓，他真正的生活需求帮助并不大。但是我几乎把澳门所有的报纸甚至香港的报纸都浏览过一遍，但是发现大家对于派钱这样一个所谓的传统，其实批评的声音并不多。我不知道像您刚才这样的意见哈，在澳门它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比较合理的声音，甚至是反映在立法会上面，以后每年到了施政报告，尤其是他这个财政预算案要大家表决的时候，大家会不会产生多一些的疑问或者是建议呢？可以暂时不派钱吗？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个人认为是不可能，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种担心是回不了头，因为政府这几年来我们看见翠山政府也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很有说服力而且执行力度很大的规划出来。 嗯，还有一点我就很关心说对于年轻人方面的影响，它会不会造成一种比较负面的不健康的社会气氛，就说呢，你说9000块钱它至少对生活是有一定的帮补的，年轻人会觉得我不用工作特别努力，不用学习特别的努力，政府它一定会帮助我的，久而久之让大家有一种懒惰甚至是麻木的感觉，你觉得会吗？ 我觉得对年轻人派遣最大的影响是那个它是破坏了一代人的价值观，因为那个他们会就是等于就是让他们知道好像是啊，居然我们可以不劳而获， 嗯， 他什么不用做，政府每年都可以派钱给我们， 嗯， 他们当养成一种习惯之后，他们都会想，小朋友啊会想那个啊，钱还没到来的时候已经在想啊，究竟我们今年要怎么花那个钱呢， 嗯， 要买什么玩具啊，那一些买什么电脑。就现在的小孩，澳门的小孩大部分是不缺钱，然后你可以看手机的 iPad 啊，然后数码相机那一些根本就不缺， 嗯， 但是那个对他们来说，这一些钱8000、9000，其实他们从来没有工作过什么东西，没有付出过什么劳动，就会每年都会自动送到你的手中， 嗯， 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从小已经是养成一个很坏的。的一个价值观，而且这个当你养成之后是很难回头。 哎呀，这个很难回头，一旦发钱再不发的话，就会成为一个比发钱还要大的问题。 我为什么想到一个也许不太好听的词，土豪 啊？这你看，这个彭小姐也说澳门的年轻人也不缺钱，好，那这个欧议员说澳门的政府也不缺钱， 对， 大家都不缺钱， 谁都不缺钱， 所以大家就互相派钱，和和气气，平平安安。 但我想到的是，澳门政府如果下一年没有派钱，社会的那个反对的这个民怨会不会飙升？真的很厉害， 哎，这个 对 你就像他，我觉得大家考虑这个派钱的成本和不派钱的这个成本哈。如果说真的，就算每个澳门人派一万块钱， 嗯， 也就是六十多万， 对， 六十多万的这个 六十多亿 、，sorry， 六十多亿的这个澳门元，然后跟他的这个赌场的这个营收相比，恐怕也是可以承受的一个范围。但是他的这个如果一旦不派的话，他这个政治成本，你说哇，这个上街游行，恐怕这就不是六十多亿能够解决的问题。 这就是像糖衣炮弹，就里面的毒性是很可怕的。就一个是我担心的，觉得是一种麻痹。 嗯， 你一来是可能造成年轻人的某种懒惰啊，这种懒惰呢，不光光是说我每年年底可能我就等着派钱。 嗯， 二一个呢是他目前一个经济结构是非常单一的嘛，我们也知道，基本是靠博彩和旅游和一些服务性的设施，就其他的你比较原创性的产业呢，澳门是一直是缺乏的。 嗯， 另外一种负面的印象就是说，我们政府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你看看， 尽力了， 每年都给我派钱，就至少他对于民生他是关照的。但是呢，你看彭小姐的那种意见哈，至少在我今天看完很多报纸来说，这并不是一种主流。 嗯， 就是反思和批判的声音非常少。而且你看澳门的传媒也是很特别的，澳门基本上两大报纸吧，濠江日报和澳门日报，但是澳门本地人是不看的，他们看什么呢？最爱看香 港 的东方日报和 苹 果日报。 对， 所有的这些便利店里面摆在最显目位置的都是香港的媒体。 嗯， 就包括刚才彭小姐说到的欧文龙的那个例子，那基本上是澳门回归以来你说贪腐最大的一桩案子。但是他查起来的时候呢，也不是澳门的廉政公署去查的哦。 嗯， 是香港澳廉政公署先去揭发。 嗯， 澳门紧随其后。而且当时他查案子的时候，澳门的赌王还说，我希望这个案子赶快了结。 嗯， 你看我澳门是一团和气的。 嗯， 我们本来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少阻力的。 嗯， 我们澳门本来就人就少，地方也小，一团和气。 嗯， 所以是个人情社会。 对， 就当时这样一个案子呢，是轰动澳门本地的。轰动完之后呢，何厚华可能是感觉到目前社会上有非常我们听到很习惯的不稳定的因素啊， 不和谐了，不和谐。 于是派个五千块钱，我觉得有一点像麻痹的麻痹人心。 封口费，说的简单一点， 转移视线。 家长系的一个管理，就是家里发生了一些纠纷， 嗯， 有些孩子说啊，哥哥发生什么事情，姐姐发生什么事情， 嗯， 哎，你先不用说，我给你一个糖果，嗯，你 先 吃，先 别哭了， 吃完之后他就不开口了。 嗯，啊，但是你必须得承认哈，现在这个世道，或者说在澳门的这个经济状况还是一个好的情况，所以说你现在跟大家说，哎呀，这个发钱是不好的，很难有说服力， 嗯， 因为。大家确实这个没有人跟钱过不去啊，你在经济没有出问题的时候你拿着这个钱，我想很难你要有一种真实的冲动去反对这个意见。 嗯， 但是大家现在包括彭小姐的意思主要是说，万一在情况恶化的时候，或者说这些问题当它将来产生更严重的影响的时候，是不是就该到时候就该怀疑今天的这个决定了哈。 嗯， 那当然除了这个澳门的例子之外，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不是只有澳门这个地方有派钱之类的举动，新加坡或者说别的地方有其他类似的形式。 嗯， 那这些地方它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政策，有什么样的利弊哈，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接着讨论。 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孙。 今天咱们聊到说这个澳门派遣的这个例子哈，虽然说表面上来看不痛不痒，但是说实话也很难复制，因为这个澳门的人口啊，实在是在内地的话，也就是一个县城的一个规模， 50万人 啊，所以说真的是这个经验很难复制。其实类似的提法呢，在中国也发生过。我说在中国内地，2008年当时这个金融危机啊，全球经济情况不好，那中国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当时呢，有一位这个蒙代尔是号称欧元之父，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个获得者哈，在中国参加会议的时候就提了一个建议，他建议中国政府呢给13亿中国人啊每人发1000元人民币的现金红包。哎，你看这个提法哈，虽然说这个绝对的金额不如澳门的这个，但是这个理这个形式是一样的。他说呢，他的理论就是说，根据他的研究啊，如果说你这个发现金的话，有83%会转化为消费的需求，也就是1000块钱里面有800多块。就是大家会拿出去花掉，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拉动这个内需啊，刺激这个消费，这样其实就可以带动经济的这个增长。但是这个计划最后没有实施，你看这个人家也不是重量，也不是没有一个重量级的一个地位哈，这个其实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表面上来看，他的这个提议好像有他的这个可取之处，但是最后没有实施。很简单，为大家当时的理解，一个简单的逻辑，中国人想在世道不好的时候，我拿到钱，我先把它存起来。 嗯， 存起来，这样你就不会花出去。 这是中国人的习惯了， 这不是中国人，我觉得任何正常人都是会这样的考虑。你即使这个储蓄消费比率啊，哈，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这个，在美国也是，美国政府就很少发这个现金的这种鼓励，因为他们的经济学家要算得很清楚，你在你比如说我负债很高的时候，我发给你一笔现金，我先把它要不就是还债，要不然就是把它存起来。你不如给你创造一个就业的机会，或者说有的国家不选择发现金，选择发购物券，就是你这个钱，你这个购物券你是一定要花掉的，你没有办法把它存起来。哎，这样的方法呢，可能你比直接发现金就要好得多。 还有十几个亿的人口，那么多的人口，如果你要派遣的话，那个行政的费用 也 很大。也 是我怎么样来统计你这个人发到了没有发到？ 这是个技术活， 我要花很多人工费、行政管理费用也 很 一大笔。 当时香港派遣的时候，担心就是大家一次过把6000块钱全部花掉，说会推高物价嘛，导致通货膨胀什么的。后来好像有一个统计，就是媒体去问大家，你收到这6000块钱你 会怎么 用？有人说旅游呗，买个什么手机呗，就都是那种一次性的，你也看不到说我准备存起来，将来我要这个上学用啊，或者有一些更长远的用途，没有。所以啊，我看到香港这次反应也挺强烈，对于澳门派遣，也不是说羡慕，反倒是说香港人我们千万别学。 反面教材。 对，为什么不要学呢？说有一个什么 Q&A 呢，我看到一些报纸做的很有意思啊，说澳门派遣是非常令香港人羡慕哈，你说派遣能够增加政府的名望啊，你看梁振一直一次一次刷新最低的记录是吧， 恐怕不能。 哎，结果人家报纸回应说，虽然我们部分港人对澳门政府派遣哈显得是趋之若鹜，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呢价值观跟他们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更加尊重自由啊、民主啊这些观念，所以呢我们用来判断政府好与坏的标准不是说你派不派遣，大家反倒会觉得你派遣是为了麻木人心，只是暂时的这个镇痛剂。但其实呢你会遮掩，在香港你也遮掩不了了，就更多的深层次的问题，反倒呢是澳门相对这些香港人认为的核心价值，澳门人没有像香港人这么珍视。所以说呢，你澳门人对于派遣你也不会非常的欢呼雀跃，但是你也不会失望到哪儿去，就是每年哦又来了，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还是在价值观上哈，大家觉得有差异。好像是一种听上去有一点比较清高的一个表态， 这个 看不起你们土豪。 也不能这么说， 那个分别其实是真的看得出来的。因为在澳门那个回归之后呢，那个所谓游行啊抗议的那些次数差不多只有48次，但香港来说这是几百次、几千次也不下。 是， 那但是呢还有呢，是澳门呢他们游行啊，他们抗议示威的那些主要的话题都是说这是就业的问题， 就业 人工的问题。那香港呢比较复杂一点，我们除了这个生活的问题之外，还有很多比较价值观的，所谓什么言论自由啊、牌照啊，还有其他教育的问题。 相比起来，就是大家需求的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还有一个哈，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澳门它的这个派遣是一种无差别的派遣，不管你有钱没钱，在澳门从事什么行业，不管你是赌场的这个老板，黑帮的老大，或者说这个是非常贫穷的这个劳工，你都可以拿到相同数量的一笔钱。这个在很多人看来恐怕就有一些这个伦理上面会有一些问题。我记得之前在香港提这个派遣的时候，哎，这个那个时候是小军跟我说，他说你可以想象吗，所有香港人都拿同样一笔钱，李嘉诚也可以拿这六千块，最穷的人也可以拿六千块，所以这笔钱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最后我听说小军是拒绝去把这笔钱拿出来，这个是一个很高姿态的一个表态哈，但是没有办法把这笔钱转给我，真是太可惜。哎，所以就是很多人说啊，你这个无差别的派遣哈，等于说是让那些这个在不变贫富差距的情况下，你其实是忽视了穷人的权益。你应该，你即使要派遣，应该是重点是维护穷人，把这个贫富差距缩小，应该冲这个地方。 这个标准也很难换，就是你标准可以很多样，你可以是依据贫富的这样一个标准，也有可能说，哎，那我享受政府这样一个权利，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呀，你也不能就是单纯的只是从你刚才说的这样一个角度。 所以这就回归到政府派遣的出发点是什么？ 所以说这个钱你看看算起来哈，你说澳门他派了七年，如果把那七年派的所有的钱你加起来，尽管一年，去年刚才议员说42亿，只是我的整体的4%，所以呢那个钱根本是九牛一毛，但是你七年加起来，那个加起来的钱你是不是能做一笔更大的事业 啊？你要是当时投资一下 何厚华确实开了一个不好的头。还有一点哈，现在澳门人我看到极少的负面的一些评价当中，有一种声音就是说澳门我们现在发财了，其实一年比一年有钱嘛，你确实每年的GDP 的增长，我应该是全中国的城市里面应该是最高的，所以澳门人不缺钱。那发财之后怎么办呢？听越来越像土豪了是吗？就比如说你要提高整个城市的所谓的文化涵养、公民素质啊、思考能力啊，包括年轻人有没有一种社会使命感。我看了今天欧文龙的那个案例哈，就当年有一些反思，比如说为什么是由香港先揭发，澳门反倒是紧追其后，不是我们澳门人主动去报这样一个大的新闻。还有人说我要赶快结束，就跟当地的媒体是非常有关系的，就是说澳门它的产业比较单一，所以呢它这澳门本地它没有一种所谓知识分子的传统啊，就是可能整个社会的， 这个真的很难。我之前听过一位澳门大学的一个教授讲哈，他说你让我在这个学校里一边上课讲这个赌博对社会的危害，但是我的这个学生对那边赌场招荷官了，这个收入大多比大多数工作都好，我学生都 是 干这个了，你让我怎么教？ 就是他的经济不多元嘛。还有一点也跟他整个社会，你比如说立法会他有没有起到一个像香港这样的作用嘛？我记得当年有一篇报道，他就比较香港和澳门立法会的构成方面，香港立法会呢，很多人是念法律出身的，是不是？大法官，资深的大法官出身， 公民党的很多大 众， 但是在澳门呢，当年这应该是2007年的新闻，没有就12名的民选的选民直接选举的议员当中，他没有一个职业背景是律师，所以大家会觉得这样一个经济结构你会影响到立法会的运作，也包括他每一年提出的不同的预算案，你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来通过，什么样的气氛来通过，这是非常有关系的。 好，真是这个澳门的经验好，看上去很美，但是恐怕要学呢学不来，也不一定能够学，所以说哎，大家还是不要等着天上掉馅饼了，这个到年底了哈，这个还是等着老板发奖金吧。好，这个在澳门发钱之外呢，中国向菲律宾也发出了一个救灾的这个赈济的计划，只不过这个金额很多人觉得是不是有一点少，多少钱呢？昨天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秦刚就说10万美元，10万美元、 加上红十字会也就20万美元、 这个你好，咱们算20万，中国政府的10万美元，红十字会10万，一共是20万美元，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汇价大概也就是120万啊，120万，拜托，北京大概也就是一个客厅啊，一个客厅，哎，就是用来给菲律宾赈灾。菲律宾的这个风灾海燕哈，现在是造成了超过2400人的死亡，一个非常大的灾难，在当地现在的很多道路也都没有打通。哎，很多人，不禁的猜测，那中国跟这个菲律宾 之前的这个关系确实有一点起起伏伏哈，在这个南海的黄岩岛的这个问题上，包括跟这个香港的人质事件哈，一直有一点不太对付。所以说呢，是不是这个就体现在了现在的这个金额上？那昨天确实有记者就问秦刚这个问题，秦刚的回答是说，因为这次的海燕也袭击了中国的一部分的地区，所以中国政府现在优先当然先要救中国本国的这个灾情了。所以说我们是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哈救助菲律宾。那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东西秦刚这个话也是能够说得圆的，只不过大家来看哈，觉得这个金额是不是稍微少了一点。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像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已经开通了，马上回来。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立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只不过这个支援的力度哈大小不一样。中国这次是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菲律宾的这个海燕受灾地区捐出了10万美金哈。这个比较一下，香港目前呢，梁振英特首是说要准备拨款5000万元港币，而在美国哈，这个是准备提供2000万元美元。澳大利亚和英国呢，分别承诺是938万美元和960万美元。那中国的这个10万美元啊，在这一些数字当中呢，确实显得比较的显眼哈。大家会不会有觉得这个金额比较偏少嫌疑？那加上中国跟这个菲律宾之间这个比较微妙的关系啊，也提供了很多猜测的空间。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大家可以就这个中国的援助的金额哈发表你的意见。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路电话，来自广东的常先生，常先生你好。喂， 啊，你好， 哎，常先生啊，您怎么看？您觉得10万美元有没有一点少？ 啊， 我说，您觉得中国援助菲律宾赈灾的这10万美元是不是太少了？ 不少， 不少，为什么呢？ 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国家现在走的是这个曲线救援的路线啊，不能再用那个走那个用金钱去收买人心的道路了，因为我们。国家到处就是送钱，就是用金钱去收买人心，你埋得了一时，埋不了长久的。 哎，好，谢谢广东的常先生哈，这个理论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派钱的这个心态是差不多。哎，靠钱去收买人心恐怕是不行的哈，这确实很有意思的一个提法。黑龙江的宁先生您好。 你好。 哎，宁先生，您觉得这个10万块钱少了还是刚好？肯定没有人会觉得它太多。 这个问题要怎么看？这个问题吧，咱们单从那个数额来说，似乎那个中国中央政府啊，似乎10万美元好像少点。但是呢，从菲律宾前一阵啊，那个政府对咱们这个香港啊和台湾那个事件呢、啊，那些事儿啊，很恶劣的影响啊，我觉得因素存在，所以说这个中国这个捐款吧受的影响，我就认为。这因素也客观存在的， 客观存在。 但是呢，我觉得中国那个不能说中国就是中央政府是10万美元，那个香港地区，香港社区，那个500万，那也是中国呀。那个台湾的也是中国的，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这三部加起来，也不算少啊。另外，咱们中央政府那个习近平主席发慰问电。下一步那个咱们还有物资，实际资源。那现在不能说现在就结束了，因为以后往发展呢，可能还有捐助。对， 哎，这也是哈，这个 局限投一笔，这是属于中央政府投一笔。 好，谢谢。还这个宁先生这个。提醒了大家，这个账要看怎么算。如果说加上比如说香港的这个5000万港币，那台湾和这个韩国啊，和韩国一起这次也已经运送了物资的话，那这个总的数量恐怕就不止10万美元那么少了。而且这只是第一步，还会有接下来的发展。接下来来自北京啊，赵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今天您排在宁先生后面，请您发表意见。 啊，我觉得澳门派钱啊也是我们大陆送的，是吧？ 所以澳门人民啊，又要感谢我们的土豪，我们赌客送的， 所以下次派人民币得。 哦，说这事儿正事儿。 嗯， 我觉得这次啊，让政府左右有点为难。 嗯， 你说吧，不给吧，没有咱大国翻身风乱。 是， 给吧，前两个听众这种人特多，老觉得我们社保还不够呢，干嘛给他们是吧？ 所以您觉得是给少了？ 我觉得呢，还不如就说还不如不给呢，这么给丢人，是吧？我为什么主张要给呢？ 嗯。 因为我们要有大国风范，让菲律宾人民感觉到我们中国人民善良，我们有困难也在支持他，而且我们不现在富了吗？而且华侨在菲律宾啊特有面子，这才显示我们中国的软实力，缓解中非的外交关系。 嗯， 完后边你可以删点，我们从小教育我们就是反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全媒体全时空那天99%的人反对香港人援助菲律宾，其实这人质事件和菲律宾人民没多大关系，相反人菲律宾已经和香港人民是血溶于水了，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给香港人民贡献多大，都香港人民当然要当自己的亲戚去支援抗灾了，是吧？ 真是 相反我们有些媒体啊特小家气，指责什么菲律宾政府啊救灾不力，更有专家荒唐说什么美国给多是为了支持阿利界的统治，你说这话听完了以后啊，真丢人。 好， 谢 谢。好，这个赵先生还是非常的犀利。上海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 哎，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10万美元多了还是少了？ 作为我不想把这个和政治搭在一起。 嗯， 如果是有人性的话，你看到这个，你看到他们的镜头。他们这些人民，他们也属于人类的，我看着很心痛的。 是， 我们应当多支持这些，他们是老百姓，他们属于天灾人祸的受害者，所以我觉得那就太少了，应当根据我们的国力能帮的就帮多少。这个天灾和政治是两回事，你不是说你看非洲他们战乱，但是联合国他们也是在支持他们那些老百姓。我觉得菲律宾他们这次损失是太大了，死亡这么多人。所以我觉得太少了，应当是根据我们的情况实际情况能够多点支援。就是人性的支援。 好 啊， 谢谢张先生的意见。的确啊，看到这个画面当中这个菲律宾受灾的场景，很容易让这个中国人想起当年四川大地震的这个景象。这确实会让人产生很强烈的情感的共鸣。福建的林先生，林先生你好。哎，李先生好像暂时没有在线哈，不过没有关系。但是啊，这个很多人都说这个救灾应该跟政治划清界限，但是呢，这个救灾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啊，这个很难也完全的不去考虑这样的问题呢。外交部的发言人秦刚是说，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这又让人想，哎，中国的这个力哈到底有多大了？江苏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赵先生您怎么看？ 这个事情是这样，这个菲律宾这次台风这个事件以后呢，我们国家主席习主席立刻就给这个菲律宾阿基诺三世呢发去了那个电报，表示了关切，是吧？那么在这几天的新闻所有的这个联播里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非洲这个菲律宾的这个灾情的这些动态。那么我们反过来看看呢，这个菲律宾政府呢对这个救援呢好像无所作为。这个很多这个都很乱了，那么好像有一天还看到有一个新闻嘛，阿基诺三世回答一个那个难民这个问题的时候很不耐烦的说，你不是还活着吗？ 是 吧？那么那么说这么无能的政府，我们就是给他再多的钱，他能到老百姓手里吗？不可能的，对吧？所以说我认为我们给他这个10万块钱不少的，10万美金是吧？不少。 对，好，谢谢赵先生啊。赵先生也是一种这个角度，那菲律宾的这个政府可能在能力方面确实有一些问题，那如果这个钱即使给到了，最后能不能够落到实处，这确实也是一个问题。湖南的河南吧，应该是雨先生。雨先生您好。 你好。 哎，这个先跟您确认一下，您是来自 湖南。 湖南的朋友。好，雨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中国向菲律宾提供的10万美元？ 我认为非常合适。 非常合适，为什么？ 我们跟这个菲律宾呢，既不是盟友，他们也没向我们提出来这种， 这种其实那个这援助请求，我认为我们也又表达心意，完全就足够了。何况这个菲律宾还经常给我们制造麻烦，我们为什么要捐那么多给他呢？这就是我的看法。 哎，好，谢谢。好，这个湖南的于先生，这个也非常明确，这个咱们也非亲非故哈，况且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不痛快，所以说也没有太大的必要给太多啊。今天这个大家真是在这个钱的问题上哈，什么意见都有，哎，好像是，看得出来也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定论。但是菲律宾的这个救灾活动还在继续，确实这边的受灾的灾民啊需要援助，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感谢大家今天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楚明奇，再会。